循环使用，保护自然，从学习自然开始。北京时间12点整，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故事天地。泛黄的信笺，斑驳的照片，历史的记忆在这里被珍藏。残破的书页，低沉的电波，尘封的往事在这里被诉说。斗转星移，嬉笑怒骂，沧桑变幻，光怪陆离，纪实传奇，拨开岁月的迷雾，为您记录真实。 公元2008年5月12日，这个日子注定要被人类历史记住。这一天的下午2点28分，四川省汶川县突然地动山摇，瞬间天昏地黑。里氏8.0级大地震，中国的大地都在震动。许多人不想重现汶川大地震的灾情，是因为人的生命在那一刻变得极端的脆弱与痛苦，无助与悲痛。然而正是在这样的大变故中，才更能显出生命的顽强与尊严。512汶川大地震10周年，纪实传奇隆重推出生命第一512大地震现场纪实，向生命致敬。 上回我们讲到，汶川大地震震起龙门山，按照重灾区的一般情况，像龙门山这样的地方，所有灾民都会被转移出去，但龙门山镇宝山村的村民却都留在这里，因为有他们的老书记贾正芳。 贾正芳老人一听说我是北京来的作家，好像特别高兴似的。 我跟作家蛮有缘分的。 老人坐在我咫尺之距，他的第一句话就把我们一下拉近了距离。当我说写过江苏华西村的吴仁宝时，老人更高兴了。 我和吴仁宝那也是老朋友了，他在华西搞得很好，我们都是当年学大寨学出来的，他吴仁宝也是，所以我们对大寨都有感情，也都曾经帮助过大寨。这一回大寨反过来又帮助我们了。 郭凤莲听说我这边大灾了，前天派人给我们送来了20万元捐款，我特别感动。 农民穷兄弟之间的帮助很重要啊。 一看贾正芳就是一个饱经风霜非常乐观的老人。 我现在视力0.03还不到，基本瞎了，所以坐得离你近一点。前些年成都一位女作家写过我。 老人念叨着一个名字。我高兴地跟老人说， 哦，这位大姐这一次也是我们作家抗震救灾前线采访团的成员呢。 哦，是吗？ 老人显然也很兴奋，于是我们两个完全因灾难而相遇的人一下拉近了感情。 老人快言快语地自我介绍起来， 我这眼睛啊是40多年前刚参加工作，在地质队野外作业时给炸瞎的。 哦，您是学地质出身的呀？ 因为曾经在当年的国家地质部工作过， 所以我和这位老人又多了一份缘。您说，这次大地震怎么这么厉害？老人说，这一带是大断裂带，地壳运动一直都比较活跃，小震不断。但是我没有想到的是，这一次原本不占主导的汶川断裂带的活动，一下子诱发了龙门山大断裂带的剧烈活动，结果出现了这么大面积的悲剧。老人仰天长叹一声，转而又平静地说，其实从地质角度讲，这个地区发生这样的地震属于很正常的事情，只是我们对于它的防范少了，所以造成巨大的伤亡与损失。那为什么别的房子都倒塌了，你的大楼还好好的？看着老人身后巍然挺立的宝山大厦，我早已期待揭开这个谜了。老人笑着说，我是学地质的，当然懂得选址的重要性。你能看得出来，虽然我们的楼和后面的山距离不算远，基本也是紧挨着，但是这个山就是没有崩塌，主要是它的岩体结构和走向并没有与我们的楼层平行，这一点很重要。其二，即使在断裂带上，岩体也有坚固与不坚固之分，而我们选择了前者，这样才没有造成灭顶之灾。我们给村民们新盖的农民别墅也没有倒塌，道理是一样的，但其他村民就没有这么幸运了。老人带着几分内疚，悲切着说，本来再过一段时间，全村人都可以住上新别墅的，可是这地震比我们先行了一步。我已经了解到宝山村和宝山集团其实都是贾正方老人几十年创下的伟业。他16岁因公受伤后，从吃皇粮的国家地质队回到家乡，一干就是40多年。当年的宝山村并没有什么宝，只有一个穷字。那时的村民一天的劳动值最高时是2毛5分钱，最低的时候只有6分钱，人均全年口粮仅有70斤。带着残疾身躯的贾正方自回村当上村支书后，便以非凡的毅力带领乡亲们艰苦创业，宝山村从此走上了一条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创业之路，成为全国远近闻名的社会主义新农村示范村，和村民人均年收入超1万元，村总资产达40多亿的富裕山村。然而大震太无情，一顷刻间贾正方和村民们创下的10000万宝山财富化作了废墟和烟尘，这真是鬼哭神泣的悲情啊。这场灾难太严重，我们村和宝山集团所属的17座水电站中有14座被毁，以回龙沟为龙头的旅游产业瞬间消失，600多户民房全部倒塌，没倒塌的只有办公楼和30多座村民别墅，全村直接经济损失高达27亿元，可以说人人都是灾民，几十年的奋斗转眼之间化为泡影。尤其让我痛心的是，死了54个人，伤了100多人。我看不到老人藏在眼睛背后的那双眼睛，但是他的悲沉的语气告诉了我这位不屈的老人内心的痛苦。听我们一个采访团的陈大姐讲，贾正方老人当村支书的头几年，生产大队几乎一无所有，是他带领乡亲们上山砍柴和卖山石换回了一点积蓄， 这才慢慢有了填饱肚子的基本生活。创立文明的宝山集团的过程也并非一帆风顺。那时已经半瞎的老贾整天待在龙门山的回龙沟里，不知道摔倒过多少次。老书记是个乐观派，他说他从来没有怕过自己会摔死在里面。他说他熟悉龙门山的脾气，龙门山上的阎王爷不敢给他安排坟地，这就是我们的老书记。乡亲们特别敬佩老书记，觉得有他在，龙门山就是他们的致富宝山。那就是大震来了，他龙门山也没有震倒我们的宝山村，更没有震倒我们的老书记。乡亲们说的是真的。大震来临之后，方圆几百里的山里人全都成为灾民，山崩地裂，没有了家园的人不是死就是想方设法逃到山外。但是唯有宝山村的人没有走。贾正方老人自豪地跟我说，我们全村2000多人，除了几个阵前阵后因为有事到了山外去，没有一个人离开过龙门山。这真是难以置信呢、一个四周充满恐怖的天塌之地，居然有这么一个2000多人的村寨，从大震发生起自始至终的坚守在家园，这是何等的豪气呀、我曾经是一个经历过战场考验的军人，但是扪心自问，有没有胆量在只有废墟只有死亡的龙门山镇独自留上一两个夜晚？真实的答案是，我没有那个胆量。事实上，只要走过龙门山镇那条已经死亡了的街道的人，我想他基本上会与我有差不多的想法。但是宝山村人却出奇的镇静，他们并没有把逃出龙门山视为唯一的生路，他们竟然一天都没有离开自己的家园，这在整个灾区是独一无二的。他们不为别的，他们的理由很简单，老书记在，我们就什么都不怕，老书记在，宝山村就不会塌，龙门山的鬼神也斗不过我们的瞎眼书记。而这个名字也正是贾正方年轻时大家都这么称呼他的名字。那一刻起，贾正方在我的心中远远地高过自以为是地挑起汶川大地震之祸的龙门山。 以纪实的态度揭秘历史，用跌宕的故事演绎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纪实传奇》。 坐在我面前的贾正方老人是何等的大气，尽管他的眼睛看不到手臂之外的任何物体，老人平静地向我讲述了灾情发生时他和他的宝山村。5月12日下午地震发生时，他正在驶向成都的车上，地面的一阵强烈晃动使地质队员出身的他立即意识到，糟了，地震。深知地处龙门山断裂带上的宝山村会有极度危险，于是他马上给村干部们打手机询问情况，但是一切联系方式都中断了。贾正方对司机说，赶快掉头回村。车子立即急速向龙门山转回，如出宫之箭。什么声音？无法看到世界的贾正方的耳朵特别灵，山间的轰轰巨响令他更加不安。司机告诉他，这是山上的石头在往下滑，是路两边的房屋倒塌声。严重吗？贾正方着急地追问道。司机说话的声调都变了，刚才有块大石头差点砸在我们车上。别怕，我老贾与龙门山斗了几十年，没输过他一次。 老书记，这回我们斗不过他了。 司机突然哭了，因为他看到了几具躺在路边的血肉模糊的遇难者的遗体。 别怕，你什么都看不到，那自然不怕嘛。 司机哭得更加悲痛起来。双目失明的老人不再说话，他的耳边被一阵阵救命声和呼喊声淹没。他知道这次大地震严重了。 快，再快点。 老人召集村里的人和宝山集团下属的那些企业与企业所属的那些旅游景区内的情况，假如地震发生在龙门山，那就麻烦大了。突然司机一脚急刹车，惊慌地说， 书记，小鱼洞大桥断了。 小鱼洞大桥离龙门山镇还有一二十里路，是通往龙门山镇的咽喉，桥断了，这可怎么办？贾正鹏虽然无法看到大桥拦腰断裂的残景，但他已经知道地震的严重性。他果断对司机说， 把车扔了，我们步行回去。 就这样，73岁的他在司机的搀扶下向汹涌的河水中走去。这时老人听到河道上人声鼎沸，有哭的有闹的，原来都是从附近乡镇上逃出来的灾民，他们要到彭州市去避难。有人在冲贾正芳他们骂骂咧咧， 你们还进山干嘛？路都堵了，人都死光了，你们还嫌没死呀？ 司机继续带着哭腔问贾正芳， 老书记，这咋办呢？ 贾正芳在急流中站稳双腿，定定神说， 回去，越是地震严重我越得回去，走。 过河之后，已经半身湿透的老人冒着不停的余震和塌方，一脚高一脚低地踩着坑坑洼洼的道路，跌跌撞撞地行进在堵满飞石的山路上。司机在事后说，这是一条通向地狱之路。而到达家乡龙门山镇后，贾正芳才真正体会到了什么叫做人间地狱。已经废墟的街景他虽看不到，可是扑面而来的呛人的灰尘和一阵比一阵撕心的房屋倒塌声，还有到处哭爹叫娘哭儿喊女的悲嚎声，贾正芳感受得真真切切。老人急切地问道， 死人没有？有没有啊？ 有，好多好多。 有人告诉他，通往银厂沟和回龙沟的白水河大桥上已经摆放了好几具尸体。老人执意要上前摸一摸。当他的手触摸到死者身上黏糊糊的血迹时，他那双干枯的眼窝里淌下了两行泪水。回到村里，贾正芳把找得到的村党支部委员叫到跟前。这也许是整个汶川灾区紧急召开的第一个村级基层党组织会议，距离大震发生仅两个小时。听取幸存的村干部们的简要汇报后，贾正芳明白了一个事实，宝山村和村民们已经步入了最危急时刻，必须马上成立抗震救灾领导小组。待安排妥当后，贾正芳支着拐棍站起身说， 考验宝山人特别是党员干部的关键时刻到了，大灾面前我们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的宝山精神不能倒。 此刻的龙门山一带，尤其是已经夷为平地的龙门山镇上，灾民们一片恐慌，失去家园的他们纷纷在寻找逃生之路，成批成批的幸存者拥在镇口的唯一下山通道上。突然一个洪亮的声音响起， 宝山村的乡亲们，你们要去哪儿？你们不能走啊，这是你们的家，还有你们的亲人被困在山上，逃出去只有增加社会的负担，救灾不能靠政府，还是要自救，要自力更生才能奋发图强。是老书记，村民们停住了脚步。有人说，老书记，其他地方的人都走了，我们害怕呀，假如再来这一下，我们不都全完了吗？你跟我们一起走吧，老书记。我不会走的。 贾正方用拐棍使劲地在地上敲了敲，说，我眼睛都瞎了，啥都不怕，你们怕啥子？你们真要走，就走吧，我绝对不走。还是那句老话，只要人还在，就没有翻不过去的坎儿。 乡亲们一听这话，便纷纷停下了脚步。只要人还在，就没有翻不过去的坎儿。这是老书记几十年来常说的一句话。就是这句话激励和鼓舞了宝山村人，跟着他把一个穷山村变成了富裕村。现在大震固然可怕，可是村民们更相信老书记的话。 对呀，老书记都不走，我们干嘛要离开家乡呢？ 对，老书记，只要你在，我们大家就不走了。 对，老书记在，我们不走。 震后的龙门山谷间第一次响起了这气概大震的英雄豪言。一位宝山村民对我说，其实不管地震前还是地震后，贾书记一直都是我们的主心骨，只要看着他，我们就啥都不怕了。在贾正方的精神鼓舞下，宝山村很快稳定下来，全村2000多名幸存者竟没有一人擅自逃离出山，并且在震后10多天最艰难的日子里，他们不仅没有出现新增的伤亡，相反积极展开自救与帮助周边村子的灾民们解脱困境，成为灾区的一个最坚强的战斗堡垒。 以纪实的态度揭秘历史，用跌宕的故事演绎传奇。北京故事广播，纪实传奇。 贾正方的独生子贾青，在大震之后的几分钟内，就从村民手中抢过一辆摩托车，开始了搜救工作。整个宝山村的救援工作是怎样的呢？明天纪实传奇，我们将继续为您讲述。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何建明所著的《生命第一》512大地震现场纪实，本书已由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演播英超，录音梦梦，制作人张雅娇。 大家好，我是北京电台的主持人英超。北京故事广播纪实传奇节目近期播出由我演播的长篇纪实文学《生命第一》。其实这本书对于我来说还有一个很特别的意义，当年汶川地震发生时，我恰巧在成都，所以说对这一次事件感受极为深刻。这本书写得也非常好，比较客观地再现了当时的很多场景和故事，那么希望加上我的演播能给这部作品加分。在此也特别感谢本书的作者何建明先生，以及纪实传奇节目编辑我的同事张雅娇。 纸上得来终觉浅，历史中的学问我们慢慢道来。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读史有学问。